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3集。听到单隐生这么诱惑的一喊杜先生，杜艳丽还是没睁开眼，因为她觉得现在不睁眼比睁眼的好。只是没过一会儿，单隐生的声音就第三次响起来了。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，你离人太遥远了。 外面的阳光照在手上，但手上所感觉到的温度已经不知是光带来的还是人带来的。杜艳丽保持着沉默，维持着昨日和单隐生谈事时的礼节，没有挑破，也不会挑破。他不会在一份包养合同里投放感情，这是整个包养关系中最核心的原则，也是这份教学合同里最核心的原则。肉体和情感是分开的，合同里没有人需要动心。他认为单隐生也应当意识到并了解了这一点。 我该给他一些更加明确的暗示吧，好纠正他在这场关系里不恰当的错觉。就今天吧。 一场午觉醒来，时间已经到了下午2点，窗外的阳光还不错，杜艳丽决定去湖边钓个鱼。冬天的下午，天高而远，水深而静，地上满是老树枯枝，透出一种萧瑟的静谧。这个城市刚刚遭遇寒潮，降了一轮温度，现在温度是0度以下，非常冷。杜艳丽注重保暖，下车时她就穿了一件戴帽子的黑色大衣，长度到脚踝那么长，围着整整一圈的长毛滚边，轻薄暖和，足以抵挡零下20度的严寒。要说有什么不好，就是穿着它往湖边一坐，远看很像一头巨大的黑熊。可想而知，这大衣的设计在单隐生的眼里可以说是一文不值。 哼，你这什么衣服啊？哎，你不要这么糟蹋自己啊，我们可以有更时尚的保暖方式啊。你的设计师呢？从来没有对你的这个造型提出过反对意见吗？哎，要不然我们去室内钓鱼场吧，或者去泡个温泉什么的。 这情景不就是鱼儿还没上钩，一只麻雀先落下了，扒着你的耳朵叽叽喳喳了。 面对单隐生的好心叮嘱，杜艳丽选择懒洋洋不说话不理会。但单隐生是真的接受不了他现在的造型。 万一被你的合作伙伴看见了呢？ 这里不会有我的合作伙伴。 难道我不是你的合作伙伴？ 单隐生这话一出，四野顿时变得静悄悄。杜艳丽转过头来看着单隐生，使单隐生的心跳顿时加快了许多。屏息凝神的单隐生期待着对方的回答，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期待着对方回答什么。杜艳丽大衣上的软毛遮住了他的脸，这让单隐生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但杜艳丽却能看清楚单隐生脸上微妙的变化。只见单隐生眉梢扬起，那是雀跃的弧度，他的眼睛则光芒璀璨，同样藏着欢腾。而他的话不露骨，只是他眉眼中不期然流泻出来的情绪露骨得多。杜艳丽微微皱眉，他不习惯这种情况。 我怎么觉得自己正在被单隐生步步紧逼呢？这家伙还真难搞。 杜艳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身边的人，所以他始终没有回答单隐生。一阵冷风吹过，冻得单隐生忍不住抖了一下。他不由自主地往杜艳丽那边凑了凑，就这么一凑，他才发现杜艳丽的衣服是真的很暖和。 好暖。 水中的浮标开始一下一下的摆动，但眼前的视线竟也一点一点的晃动。杜艳丽只好转过头，只见单隐生抱着自己的手臂扯了一下又一下，似乎想和他的大衣进行最亲密的接触，甚至迫不及待的希望能直接钻进他的怀里来。 既然冷了，为什么不去车上拿件衣服穿？车上还有一件大衣。 什么？ 什么丑的大衣，我才不要穿。 那你凑过来干什么？ 我冷啊。 好吧，杜艳里继续钓鱼，单隐生继续不穿大衣，只是单隐生竟然就那样不知不觉地靠在了杜艳里的怀里，保暖又舒适，美滋滋的不行。当天边的太阳开始落山，周围呈现出一片灰蓝之际时，杜艳里终于收了竿，把钓上来的鱼留了两条放在水桶里，然后把大多数的鱼都放生了。 我们等下是要去烤鱼吗？ 不是，晚上我要去看电影。 啊，你也会去看电影？看什么电影？ 特效片。要一起去吗？ 去啊，我们今天不是一天都在一起吗？不过这个电影有什么特殊的，竟然能让你亲自开口约我去看？ 没什么特殊，只是我投了点钱进去。 啊，你还玩电影啊？ 也不算玩吧。 单隐生的兴致一下子提了起来，因为娱乐圈对于他而言就像自家后花园一样，所以当杜艳里这么一说，他就像是在花园里发现了一只从前没有看到过的白孔雀那样惊喜。 娱乐圈我再熟悉不过了，你既然有投资的兴趣，不如我给你介绍两个能发财的项目。 哼，我不太缺钱。 这也太真实了吧，杜总。 只是杜艳里越不想说，单隐生的兴致就越浓，越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 那你为什么投资这个电影？这部片子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吗？ 里面的一个演员曾经跟过我，他给我介绍了这个项目，我评估之后觉得可以，就投了。 单隐生立马愣住了，此后一路无话，直至他们到了市中心步行街的电影院。跨年夜的电影院里全是人，有情侣，有夫妻，还有一家几口的，都在检票口前排出了长长的队伍。检票口旁边正好放着这部电影的易拉宝，单隐生的目光在海报上逐一挑拣过去，没一会儿他的目光就停留在了一张年轻的男性面孔上。 跟过你的是他？ 是。 他跟了你多久？ 半年吧。 半年？半年有多久？6个月，180天，比我想象的时间还长啊。嘿，看来他还挺得你心的。 我只和挑选过的人签合同，他们都是我觉得合适的。 那我是例外吗？我不是你挑选的，是我挑选的你，和你签了合同。 单隐生差点就说出了这么一段话，但理智还是阻止了他，况且他也不明白自己说出这么一段话的意义何在。只是他的心突然烦闷起来，让他开始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海报上的男明星看。 咦，浓眉大眼还算精神，但下颌太方，鼻梁不挺，一个毫无记忆点的明星罢了。他长得也不怎么样嘛，娱乐圈中这么多俊男美女，长得漂亮又性格乖巧的也不是没有。如果杜总你找不到，我牵线替你找两个怎么样？ 杜艳里诧异地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单隐生顿时闭了嘴，因为他刚才的话确实很刻薄也很雷品。 不就是以前被杜艳里包养过的一个人吗？我跟杜艳里的初次见面，不就是因为一场涉及了我们俩包养对象的出轨事件吗？他和我从一开始就是同样的人，不是吗？ 单隐生的内心虽然纠结，但电影还是要看的。两人捡了票进入放映厅，没一会儿光线就被抽离，黑暗转眼笼罩下来，电影正式开场了。杜艳里的视线虽然停留在大屏幕上，但他一半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单隐生的身上。他能感觉到坐在旁边的人有点心不在焉，因为开场了足足10多分钟，单隐生才想起来把 3D 眼镜戴上。直至电影过半，单隐生才冷不丁地说起话来。 为什么不和他继续签合同？ 嗯？ 合同结束了你还来看他演的电影，那为什么不和他续约啊？ 你搞错了，我现在来看电影与他无关， 只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赚了一笔而已。 杜艳丽。 杜艳丽转头看着单影生，从大屏幕里射出的光让他看清了单影生的表情，对方脸上正写着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。 如果你不喜欢他，那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